恰逢中国电视剧六十年华诞，在六十年创造的无数经典中，八二版电视剧《西游记》无疑是最闪亮的一段传奇。它创造了播放近4000次的中国电视剧收视之冠，也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成长。八二版电视剧《西游记》导演杨洁女士和摄像王重秋先生是一对相差14岁的夫妻，也是电视剧拍摄历史上的黄金搭档。日前，二人合著的《敢问路在何方》《我们的西游记》全新出版，虽然阴阳两隔，却相知不忘。他们用共同的坚守和动人的文字，讲述经典背后的故事。打开文化之门，让我们一起探寻大师风范，体会艺术匠心，一起解密经典大戏如何诞生，一台摄像机如何拍出了《西游记》。翻开书页，让我们回首岁月，致敬经典。北京时间19:06，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打开经典之门，共同走进那部经典电视剧，这就是八二版《西游记》。那么，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一位是八二版《西游记》的摄像师，也是《敢问路在何方》这本新书的作者王重秋先生，欢迎王老师。 听众们好， 嗯， 主持人好。 还有一位是八二版《西游记》第一任唐僧的扮演者汪月先生，欢迎汪月老师。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 嗯， 主持人你好。 好，哎呀，看到二位觉得特别的熟悉。今天下午又看了一些《西游记》的片段，感觉认识王老师之后，再看这些镜头的时候，怎么觉得又有了新的一层含义，有了一些感情色彩在里面啊！我觉得这部经典可能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大家对它非常的熟悉。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道互动问题：八二版《西游记》最早选定的演员是下面的哪一位？一共有三个选项 ：A. 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 ；B. 唐僧的扮演者汪月 ；C. 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斌。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那今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做了提前的推送，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汪月老师还有王重秋老师的照片，以及八二版电视剧《西游记》的一些经典照片，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北京文艺广播。说到这部经典的电视剧，大家非常的熟悉啊。82年开始拍，可以说拍了5-6年的时间。我们说今年是中国电视剧60年的华诞，82年的《西游记》可以说是诞生于中国电视剧的幼年时期。当时拍摄的条件非常的有限，坐在我对面的二位啊，在80年代的时候，可以说当时拍摄的时候吃了好多苦。那今天第一任唐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也特意找了一段汪月老师扮演的第一任唐僧三打白骨精的一个片段，我们来共同欣赏一下。因为汪月老师演了那一段啊，得罪了全国成千上万的不止这个数的小朋友，觉得这唐僧忒无情了，怎么把孙悟空那么好一孙悟空给赶跑了啊。也是那一段这个唐僧的塑造使大家记住了您。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个三打白骨精的片段，我们共同找一下当年的那个回忆。与我一 师傅，那老头儿变成了一堆骷髅。 备马。 师傅，大师兄打的真是妖精。 打点行李。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师傅， 你回去吧。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我走。 师傅，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傅，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师父，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八戒，嬷嬷，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师父， 快。 师父，写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降怪保你性命？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师弟， 二师兄，你看这。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并非师父无情绝义，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师父，师父，替我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不，师父，师父，师父。 这样蓦然分手， 这是一段非常经典的片段啊。刚才放这段录音的时候，我看到望月老师好像穿越到了20多年前，25年前啊， 三十多年前 啊。那个时候在扮演唐僧，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些故事，比如说您为了塑造这个角色增肥了20斤。讲讲这个段。 20斤啊。 嗯， 20多斤。因为当时拍完了试集以后， 试集就是一开始试一试拍的那个， 就是试播的，试播的那集《出妖乌鸡国》，播完了以后呢，可能就认为可能那个时候年轻嘛，刚从电影学院毕业，就说这个师长的这个威严啊，还是不够，那么说怎么办呢？就跟导演商量，那么说呢，就最后就说。你增肥，就是把那个人物的分量啊加重。当然说的是体重，但是其实也是一种人的那种分量。 持重。 啊，持重。 嗯。 那么当时在剧组里只有我和刘晓玲同住在这个剧组里边，其他北京的演员像马德华和严怀礼都是北京的演员，他们都回家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吃睡吃睡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真的长了20多斤呢、体重一下子就上来了。当然作为当时作为自己是电影学院毕业的，作为一个电影演员特别恐惧这件事儿，因为男演员啊本来就应该那种 俊朗健硕的、 对对，尤其是男演员，结果把自己养的这个 您特白白胖胖， 膘肥体重啊，白白胖胖，就特别怕当年的那种奶油小生，奶油小生，所以那个等于这个角色在那个段里，那个心里头那点 还留下点小阴影。 小阴影。 小阴影。 妖怪要不然就吃你呢，要不白白胖胖谁吃你 太别特别瘦是吧 看看啊这是摄像啊。 王老师啊。 心好狠呢 啊。 就是为了这个妖怪的审美。 对对对。 这唐僧必须胖一点。 要胖一点。 嗯。其实那一集啊，我刚才和王老师一起聊的时候，他说是一个悲剧的调子。很多朋友都看过啊，第一个镜头就那个这个白骨精住的那个洞里，就是躺在那儿，一开始是一个白骨在那儿躺着是吧。后来我听说王老师说那是湖南省唯一的一个人体骨骼标本、被咱们剧组给借去了 对 吧。 对 对 对、 因为那个戏我们是在湖南拍的。啊，大部分的外景是在张家界，那个洞里的那个是在湖南的冷水江，是吧？ 对，冷水江， 嗯， 破月洞。 然后是借的这么一个骨头架子。 他们跟人呢，怕丢了， 嗯， 一点丢了都不行。 但是我们现场可能要有这种神奇的这么一个变换，啊，那个可能这样的一个道具。当时很难得，但是用在戏里它却起了很大的那个很关键的一个作用。 嗯， 我记着我还和这个骷髅拍了一张照片啊，所以那些影迷啊就一直问我说唐僧和这个骨骼这个戏怎么在片子里没看到、那是看不到的，因为那是我拍完拍戏之余我和那个骷髅照了一张照片，但是我照的是一张有戏剧情景的一种，我看那个骨骼非常非常的害怕啊，那样的照的一张照片，骨骼比我还高啊，我在斜下里仰望着那个骨骼，这样的一张照片，所以 因为我还没见着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 有了。 也有、我前天去翻我一些老照片还看到这张照片。 嗯， 所以我就说翻照片的时候就想起刚才你说的那个三打白骨精。因为当年啊我拍完以后放的时候，你看我正好是拍另一部戏，我当时在另一个地方拍电影，所以来了一个很多的学校的那个小孩到这个山上来旅游，我们在一个山上拍的。当那些小孩一看到我，因为那个时候跟 你是唐僧、 对，那个时候我跟唐僧的形象还很接近。 嗯， 啊，这现在跨度30多年了，那些小孩认出来了，哎呀，就 然后 你这个坏和尚，你这个为什么把孙悟空赶走？哎呀，眼泪呀，哎呀，就完全是那种，一种 真情实感， 真情实感的一种对唐僧的一个发泄，弄得我们现场整个这个戏就拍不下去了。 这说明您塑造唐僧成功了， 是成功的。 啊， 我觉得每一个看过《西游记》的那个小孩啊，当时都是咬牙切齿的。 是啊，现在看到粉丝经常说，我看到这段流泪啊，看到这段恨你啊，看到这段那个王老师那天给我评了一个反，说这个汪月这个遭恨是因为演了这个三打白骨精。啊，当然也不全是，因为我觉得三打白骨精这个角色，作为唐僧面临着那样一个他肉眼凡胎看不到，是不是？ 嗯， 他这个是没办法的。 他按自己的这个价值标准去评判。 对啊，他按照他佛家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来对待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那其实王老师在处理这一部处理这集的时候啊，后面师徒二人虽然唐僧狠心的把孙悟空给赶跑了，但是他也流泪了，他在站在树下的时候还有这个花瓣从天而降，这是您当时的一个想法吗？ 对对对，当时想就是吹不散的点点愁嘛，有那个意思。本身拍这个戏啊，杨导演他就是要在3、4月份，就是湖南那个雨蒙蒙的那个春天，那个蒙蒙那个气氛中，它是一种悲剧的调子，是很朦胧的一种感觉，也有点恐怖，也有点就是是个悲剧的调子嘛，所以就后来是他的眼泪也出来了，而且忍着当时那种心情呢，他应该是一种特别的，就是不得不把他赶走， 嗯， 又舍不得赶走， 矛盾的纠结的， 矛盾的很纠结，所以这个杨导演对这个镜头非常满意。后来我就是这个上面就撒点那个花，秋天的落叶那个感觉下来了， 做完他转身一走了，然后这个溪水里飘着一点落花流水，这个感觉就配合他那种难受那个感觉。 嗯， 是的，这其实这段戏我当时拍的时候我都没有注意，可能我全部沉浸在那个这段戏的情感当中了。 嗯， 所以我 不知道后边撒花、 不知道、 哦、 我真的不知道。后来我一看，哇，还有花飘下来，它既是很 诗意的，很感性的 啊，完了又有那种意境的东西，甚至后边看到飘在水里，还有那个小花瓣处理得很细致，所以整个的那个后段呢，它完全在升华，它是把情感像诗意的一种升华， 对，有一种悲剧的一种美，一种人和环境和画面全都融合在一起， 情景交融， 情景交融融合在一起了。 嗯， 杨旦对这集戏他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这个戏是个悲剧色彩的，所以他挑那个时间呢，就是湖南那个天气最不好的时候，那时候只有一条土路， 嗯， 结果呢塌方了以后进不去，不能坐车子。要不要后来李成儒他们要不要转点到别地方去拍去？那时候李成儒是剧务，杨杰说我们来了就不转点，你打听还有什么路可走没有？或者说直后山有一条路，都爬山爬进去。杨杰说那好，我们爬山爬进去，我就要这个气氛。 嗯， 所以你现在看那些拍那些镜头啊，那些慢推和叠化，那个开始还有音乐的气氛的烘托啊。都是一种带凄凉的一种恐怖的东西，他就要这样一种感觉，镜头呢慢节奏的东西比较多，慢节奏叠化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情很符合当时这一集的人物的心情和一种变化。 嗯 嗯， 要不我们说它是经典啊，36年创造了播出近4000次的这样一个收视之冠，无出其右啊。所以我们每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其实都会坐下来重温一遍，也找找自己当年的一些回忆啊。其实我们今天看《西游记》的时候，包括我今天看《三打白骨精》的这一集的时候，感到还是挺棒的。其实这样一部经典大戏是王重秋老师用一台摄影机拍出来的啊， 嗯、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而且那 都不可思议。 而且那个时候的这个摄影机还是分着的啊，就是录像机和后面的摄像机和录像机是分着的， 有个背包 分体的， 有个背包。 嗯， 然后再有一集您拍一个兔子的时候，哎，特别有意思。那是哪一集？咱剧组准备了两个兔子啊，第一次失败了，然后第二次成功了，讲一讲那段。 哦，那是《至今美猴王》，我们在云南。拍那个公主啊涉猎追兔子呢，买了两只野兔子，但是一追起来的第一个兔子没怎么拍它就跑了， 跑没影了 找不着了，那野兔子嘛，当时这个摄像机和录像机中间有一个15米的长的电缆 线， 这个后面的是那个录像机也很大的，那是一寸带，那个里面的还要好几块电池，所以要拍这个镜头就是要技术员抬着这个录像机，我呢就扛着摄像机，后面这个电缆呢又怕它拽坏了，有两个专门保护电缆的提着电缆的，还有拿9寸电视机的， 就得都跟着您这一串， 都跟着一块跑，所以我追那个兔子，最后一大堆跟着一块跑，特别可笑。 嗯， 所以这个机器啊，它存在很多问题。就刚才说那个三打白骨精，就是这个在张家界的时候，当时那个条件很不好，那个发电机都供没有，都是它是人工发电的，没有水力发电的，发电机充电都是个问题。里边灯光我们都是日景拍，用那个手灯，它要充那个电池，可是那个摄像的那个录像机呢要4块电池，所以也要充电，结果到晚上这个灯光部门他就不能睡觉，一充满了以后赶紧换电池，这个录像的呢我们来回来去跑就10几里地啊，没有电池就是 这个电池忘了，赶紧拿回招待所去充去，它电压不够。 嗯， 所以那个时候第一次到张家界确实很困难。 是啊， 嗯， 那时候路都刚刚修好，我记着我们每天都穿着那个细装的鞋， 嗯， 那个鞋是布底儿的，在那个山里走来走去，走到最后晚上回来，我就发现自己怎么总头疼， 嗯， 每天都觉得头疼，就是每天排戏啊，戴那个僧帽，那个僧帽很重的， 对， 它压你一天啊，压那个这个太阳穴这个动脉。压着你不让你过 血，供 血 不足， 就人晕乎乎的，人会头疼。 嗯， 后来才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真的很辛苦。嗯， 因为他当时那个走的比较远嘛，往那个山里面去走去，也没贫道，都是羊肠小道，有的过那个水溪，就是干脆那个天呐，因为他那个山呐，太阳下去就走，中午根本就不休息。 嗯， 就大家就在山里等着。那现场就送了馒头啊，送馒头一个鸡蛋呐、啊，打点稀饭就吃就完了。 那时候也没盒饭 啊，没有， 没有，哪有盒饭、啊？ 嗯，没有。 而且那个下雨，一会儿有雨，一会儿没有雨。我现在拍了个镜头，有时候经常用那个照片，网友就是蹲在伞底下，大家都等着。雨一过去马上开拍， 雨一来了你那个服装浇湿了就没法拍啊， 对，也没有备用的， 你没法换都、哦、 嗯 啊，所以就必须得把那个服装保护好，你才能说出太阳以后再接着拍。 嗯 啊，因为从哪个外景地我们走的回到住的地方那都是 挺远的， 那一走就是几个小时啊，两三个小时那样、 嗯、 所以基本上现场一下雨也不走也不回来，就是等着哎没雨了赶紧拍， 真的特别不容易啊。我们听众刘海平说，向经典八二版西游记致敬，追忆当年拍摄往事真的太应该了，那时候剧组的创作态度特别好，条件那么不好，但是还是拍出了经典，尊重了原著，不娱乐化，所以今天大伙儿一定特别还喜欢看。我们今天也是做了特别推送，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嘉宾的照片以及八二版西游记的一些经典的剧照。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给大家揭幕这个八二版西游记背后的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有一种勇敢叫奔跑，有一种坚持叫挑战。北京电台携手乐城国际贸易城，为梦想创造机遇，新青年新时代新未来。 石家庄乐城国际贸易城重磅签约阿里巴巴，乐城北京服装早市816装修开市，汽车大奖分抗冲，西京旺铺全国火爆热销中，财富热线0311-8569-7777，0311-8569-7777。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中青旅遨游让你的假期色彩拼撞起来，寻青绚染天空蓝，看巴厘岛海天一色，绯色邂逅流金，解密欧洲贵族辉煌，美洲枫叶曼城一半赤红一半金，七彩交织，看日本富士山下花田交错。即日报名，部分11线路立减高至2000元，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3w.遨游.com。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墙墙联合把的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

最早是75年的时候，杨洁导演到湖南去录传统戏，录一个叫《追鱼记》，左大斌在这个戏里面演了一个观音。当时杨导演一看，哎呦，你这个观音真像哎！将来我如果拍戏里有观音，我就让你来演观音。 嗯， 这当时是一句玩笑的话，他就觉得有些应该是观音，应该是左大斌呐。汪月不服气，汪月不对，我是正儿八经的订合同，第一个到电影学院选的我。 第一个签约的 哈、啊，没有没有， 我是应该是真第一个， 应该是先有菩萨，后有唐僧啊、 嗯！ 但是呢，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因为75年的时候，可能杨洁导演心目中有了这个观音菩萨， 嗯、 但是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拍摄《西游记》的这个计划。 对 啊，因为当有了《西游记》计划呢，杨洁导演到电影学院来学，我当时还不信啊，我说这个是要拍那个什么，是不是给小孩看的那种童话片啊？杨洁导演说不是啊，我是要拍一个名著的西游记。哎呦，我当时还真是挺 您可能都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和就是西游记里的唐僧结缘啊。 啊，那没有想到，然后他最后 唐僧， 对，他最后告诉你，他说哎，你我们这有一个角色是唐僧这个角色。 嗯， 后来就到剧组去试戏，应该说当时最早定下来的就是我。 这样吧，咱们选 B 汪月老师，还有选 C 观音菩萨左大斌老师的都算对了。从两个层面啊，都是第一名，都是最开始定下来的。节目的下半时段也给大家留了一个互动问题啊，西游记里头八二版电视剧西游记里偷吃人参果那集，哎呀，我觉得当时看的时候我特别馋，这人参果好像特别脆还特别甜，他们几个吃的这来劲啊。其实这人参果到底是什么做的，我觉得在很多观众心中都是一个谜啊。我们王重秋老师的新书敢问路在何方，我们的西游记这本书里其实说到了这个桥段，就这人参果究竟啥做的啊，您来猜一猜。 A 塑料， B 凉薯， C 糯米纸， D 以上都用到了啊，您来猜一猜哪个是正确的。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刚才有听众说了，哎，现在放的背景音乐是哪一段啊？就是欢乐的花果山，这也是八二版电视剧西游记的一个经典的曲目啊。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聊这部经典背后的故事。很多朋友会问王导一个问题啊，会问王老师说，就是那师徒四人在瀑布上走的那个镜头，这是电视剧片尾的那个镜头，非常的经典，当时是怎么拍出来的，有没有什么背后的故事？ 这个原来有一个原则，西游记它不是行走吗，就想表现春夏秋冬还有全国的美景，要从头到尾用师徒四人拍最美最好的镜头，但是这些镜头现在画面看得很美，实际上很危险的。我记得有个镜头，汪月也不知道你们，我们在灌县那个地方，灌县那个都江堰，都江堰发现底下有一条小道，后面是急流，哎呦，我说这个，我说这个，哎呦，这个非常，师徒四人在边上走，底下急流，就非常危险。我说这个挺好看的。 这导演太狠了， 就让他们在底下去走。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杨导演做的特别好。杨导演 刚才不是您说的特别狠吗？ 不是不是，我说他这一点的想法特别好。 嗯， 就是他想把中国的名山大川啊，通过《西游记》来把它展示出来，我说这一点非常好。 嗯 啊，那危险的地方还是适当的要注意的啊。 啊，当时师徒四人怎么走？ 你说那要是一滑下去，那急流马呀，那底下都是那个有点是滑呀，都是水呀，溅 那个落差有多高啊？ 啊， 落差倒是没多高， 嗯， 因为它是在那个江边的那个台阶上，因为你只要走到那个叫那是灌县的。 都江堰那个底下放水那个很急流 啊， 因为它那个坡是斜的，有的地方还长的那个青苔，上去会滑的。 嗯、哦，其实很危险。 很危险的， 啊，因为那个你在上边看不到，那个到那下边一走的时候，你就发现那马蹄在上边都打滑， 这是很危险的，就 是 冒险的。那个九寨沟那个呢是珍珠滩上， 嗯， 那就比这个高，这个呢是水急，你要掉下去人不是卷走了，那个是高，就悬崖底下瀑布很高嘛，然后呢人要是越往里走就看不见，画面不好看，就必须往边上，越往边上越好，它成了一个剪影，蓝天嘛，这镜头是仰角拍的，所以呢就使劲让他们往下往边走， 靠边 、 嗯、 后来导演再靠边我们就掉下去了啊，不能靠边了， 这师徒四人是战战兢兢的。 哎，对对对，你包括那个你们在那个东山岛那个沙丘上 啊， 对吧，那说实在那也很累的， 很热，然后那个沙子走上去走不动的， 想拍一个全景是吧， 对呀、 啊、 对、 嗯、要你 就在沙漠中跋涉的那个， 你要走很远，他那边可能才动一点儿， 对， 那在沙子里边走又热，走起来很痛苦的， 反正你痛苦没多少痛苦，你骑在马上呢最痛苦上是猪八戒猴子、 啊、对对对对对， 沙和尚挑着个担子了、 啊、 就是你骑着马在那里悠闲悠闲 当时因为也没有手机啊，也没有固话机，通讯基本靠吼是吧，其实摄像机和那四个演员加一匹马离得远着呢， 远、 嗯、 很远， 有的在山顶上，那好 像，就是这一台摄像机啊，这个当时也没有什么长焦广角什么的， 对对， 就按、啊、完全是人工的，你多远我就退出多远，或者我登上一个多高的山， 对对对、 嗯、 你想基本的移动轨子没有、 嗯、 我们在青城山拍的时候，你看拍那个唐僧在那儿，你是念经那儿拍那个转的镜头，就是俯着转的镜头，就是一个三轮车上面放一个桌子，桌子上面再弄了三脚架，七八个人就围着就推就转 车， 嗯， 就推那个三轮车在这转。 土制的这个 升降机 啊， 嗯， 土制的这个移动啊。 所以啊，就是我们今天看《西游记》的很多镜头，还是觉得它非常的灵动的，非常的丰富。这些都是王重秋老师啊，登上梯子，躺在水里，或者趴房上，或者自制升降机、跷跷板完成的啊。有一次呢，其实也遇到了一点危险，就是我们说沙和尚啊，他那个大的佛珠，就那当时剧组是用的就实心的木头的，特别沉。 对 对, 对。 拍一什么镜头，沙和尚掉下来，那大佛那珠子一下砸您脑门上了。 就是流沙河、 嗯、 流沙河底下的，让它冲着镜头冲过来，一到镜头这儿正好断了，那钢丝断了。 就那时候也是自己掉的威亚是吧、 啊、对，叫威亚，那时候叫威亚，反正这是很细的嘛。 因为那时候没有 3D 修不下去，所以就那绳特细，那钢丝哈。嗯、 对。 然后掉下来怎么着了，砸成什么样啊？ 就是砸倒了呗，头晕，整整一个大包， 就那大珠子。 对对对，你像岩会里多重，它那个珠子是实的，原来不是那个米波罗做的， 嗯， 那个砸的挺厉害的。 就是你看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觉得它那个很沉有分量，它确实就是实心的。但是后来比如说拍一些远景，觉得演员也太累，就换成空心的， 对对 对, 对, 对， 轻一点的， 对 对, 对, 对， 用泡沫做的， 对，泡沫做的、 嗯。那个时候啊，真的非常敬业，非常不容易，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给我们创造了一部经典大戏。很多朋友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们经常会看到东海龙宫的戏，是吧？哎呦，这一串泡泡，然后那招摇的水草都亮晶晶的啊，金灿灿的，觉得特别好看。那个环境是怎么营造出来的？ 这个就是美工、灯光还有置景呢、啊，造成这个气氛的，还有最后的水箱合成，就是要求那个导演要求这个龙宫的戏整个玲珑透剔，那个感觉，天上是云雾飘渺，这个那个。地府是那种光要反差阴森恐怖，它有几个基调，所以这个龙宫里面就是底下铺的那个一层那个就是那个钢玻璃，钢化玻璃底下铺的是绿的那个布，它这些然后它反出来的不是就像海底的感觉吗，然后这些珊瑚旁边呢就搞一些草，野草都是小风扇呢把它吹起来，贴一些亮片能够反光，反成十字光，然后灯光呢搞了一些碎玻璃片，在那个打的这个演员在场地里就是晃那个水呀、啊、 脸上不是就有一些水影吗？ 嗯。 有时候镜头就是慢放的一种办法，就像有种飘的感觉。最后和那个水相合成，水像吹着气泡，还有打的那个光束，这样就是使一种虚实结合， 嗯， 感觉在水里就行了。 对， 不可能在水里真拍。 嗯，咱也没有水下摄像机啊。 对对对。 嗯，那今天有一道互动题目啊，就是说，这个关于人参果的那一集，这个人参果究竟是用什么做的？我们有几个选项，大家可以猜一猜。偷吃人参果这一集，人参果用什么做的 ？A. 塑料 ，B. 凉薯 ，C. 糯米纸 ，D. 以上都用到了。您猜一猜，回忆一下，现在猪八戒吃人参果都变成一句歇后语了，一下就吃没了。这个我看看大家的答案，有不少同学选的是 D 啊，当然也有蝴蝶泉边啊。张凤琴啊，选的都是凉薯，因为他们共同感到的那人参果是挺脆的， 嗯， 是吧？就是像那个孙悟空啊、沙和尚吃的挺慢的，觉得咔哧咔哧的那个感觉啊， 嗯嗯嗯嗯。 大家可以猜一猜，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叫《晴空月儿明》，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我们来听两句。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啊，很多经典的曲目，大家真的今天听起来感觉特别特别的亲切。之所以邀王重秋老师来做这期节目，也是因为他的新书现在出版了。那么这本《敢问路在何方》，我们的《西游记》是王重秋先生和他的爱人杨洁老师共同撰写的。后面呢，这本书附了两封信。在去年的四月份，杨洁导演离开了我们，88岁的时候，离开了王重秋老师。当时对于王老师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是今天看到王老师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又出了书，精神越来越好，我们所有的西游迷会由衷的觉得欣慰。在这本书里，刚才说到了附了两封信啊，这个信情真意切，一方面表达了对爱人的一种思念，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这部经典大戏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它依靠的是什么。我录了一段王重秋老师写给杨洁女士的信，大家来听一下。 就在你走的前些日子，我们每天晚上还聊天呢，你有些悲观，认为有很多人和事让你失望，你感到有些孤独。我说你应该知足，你不孤独，不是有你的老伴儿陪伴着你吗？你说我这一生最大的资本，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一个好老伴儿。你还说我怎么觉得人越来越老，我们的感情却越来越浓呢？是啊，我们已经共同生活了快50年，已经融为一体了。可是现在你这个大梁倒了，我想很多人喜欢你，热爱你，就是因为你喜欢你拍的《西游记》，那个作品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你也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之一。那个时代的人努力的拼搏，为的不是金钱和名利，而是追求真正的艺术，为了坚持正确的方向，绝不屈服，在艰苦的条件下绝不退缩。现在的社会应该有这样的正气， 也应该有这样的精神。你一辈子性格的倔强，吃了好多亏，你认为是对的就坚持，你也不管顶撞的是不是领导。不过啊，你要是这个圆滑的人，也就干不了艺术这个行当了。 听众问，能不能公布一下王冲秋老师的微信号啊？王老师，您的微信号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 你大家就搜王冲秋就可以找得到啊。刚才我们放了一段王老师写给杨杰老师的信，嗯，情真意切，让人动容。嗯，在座的二位嘉宾用一句话说说杨杰老师。汪岳老师先来，因为您是他选的唐僧，第一任唐僧。 非常感谢杨杰导演啊对我的鼓励，最早的时候包括对三打白骨精的肯定，对我的这个塑造角色的肯定。那么我觉得杨杰导演啊，用他的人生的阅历，用他对经典《西游记》的理解，用他执着的这种创造，完成了对《西游记》的这种拍摄，所以这是一部经典，需要我们去体会它、理解它、学习它。 嗯，王老师说一句， 著名的剧作家。吴祖光老先生给杨杰提到那个宋代诗人的两句诗，玉为风骨，雪为衣，这个非常对他对杨杰来讲非常贴切。他就是风骨，没有媚骨，所以他这种精神也是少见的。 嗯，好，那么告诉大家啊，9月1号在东城区第一图书馆将举办王冲秋老师的讲座，致敬经典《情系西游》。到时候，女儿国国王朱琳女士，还有菩提祖师的饰演者关云间先生也将出席。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可以看一看啊。至于人参果，它到底是什么做的？我觉得大家找书自己看啊，找到这个《敢问路在何方》，我们的《西游记》这里面记述了人参果到底是什么做的。耳边听到的是《女儿情》，送给所有喜欢《西游记》的朋友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 北京电台北广歌舞夏季送清凉，在8月的每个周三，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还可获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周杰老师你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小青海参，而且是60克的大个头的海参，大家敬请期待哦。 嗯，对于60克这么大的海参呢，我也是第一次推荐啊。我推荐过20克的、25克的、30克的，那么60克这么大的海参呢，真是很少推荐。那实际上60克不仅是个头大，同时它的营养成分呢也是成倍的增加。 对，你知道海参呢长到60克呢需要6年左右的一个时间，海参每在海里长1年的时间，它会汲取更多的一个营养元素。 那今天的机会来了，那小秦海参呢也是一个大的品牌啊，在海参界呢也是非常有影响，在我们北京人心目当中呢也是非常的有地位，好像它在北京呢有很多的这种专卖 店， 是吧？连锁店， 几十家的一个门店，包括你在小区门口有可能可以看到以小秦的名字和头像作为商标的这个